这是一家欧式酒店风格。就餐桌旁呢是大落地窗，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地、秋千和躺椅。整体的装修呢布局大方，宫廷式的装潢，百里画廊充满了异国风情。那它的地点呢在海淀区远大路杏石口路四季青桥的西南侧。推荐这里的菜品有海参、鹅肝以及龙虾。如果想在婚礼的时候添一点皇家的气派呢，下面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天地一家了。天地一家是故宫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的一个代言词，号称皇家餐厅。餐厅由意大利著名的设计师操刀，采取中西合璧的设计手法，雕琢南宋时光。餐厅内呢设有各式的包房，很适合做高档的宴请。二层的包房呢还能够看到皇城里的风光。在这里推荐的菜品包括香酥鸭、清酒鹅肝以及冷盘鸡。我个人呢一直对南美的风情充满了好奇，而今天呢我也知道了，在京城也有一个阿根廷式风格的一个餐厅，那就是阿根廷烤肉。其实别看它的名字叫做阿根廷烤肉，在这里同样可以举办盛大的婚宴。这里环境通透，设计感极强，厅内宽敞典雅，厅外呢绿草环绕，树木簇拥，是一个举办浪漫的草坪婚礼的首选之地。餐厅使用的食材包括肉和佐料都是从阿根廷直接进口的，肉质的划分细致，烤食呢也是十分的讲究火候和交织。所以在这里推荐的菜品呢包括烤鸡、烤羊排、牛排，还有带骨腹肉以及牛肝酱和面包。 记得那天晚上，你依偎在我肩膀，数着满天星星和一轮月亮，手指的方向指指你和牛郎，你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你说你喜欢我，喜欢我暖暖的感觉，没有冬天不会下雪，如果和你爱我，悄悄地对我说，我会紧紧地抱住你，哦，嫁给我你会幸福的，我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新郎，做你的厨师和你的提款机，我会加倍呵护你，嫁给我你会幸福的，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，天使和我的大宝贝，每天幸福的在我怀里睡。还记得那天晚上，你依偎在我肩膀，数着满天星星和一轮月亮，手指的方向指指你和牛郎，你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你说你喜欢我，喜欢我暖暖的感觉，没有冬天不会下雪，如果和你爱我，悄悄地对我说，我会紧紧地抱住你，哦，嫁给我你会幸福的，我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新郎，做你的厨师和你的提款机，我会加倍呵护你，嫁给我你会幸福， 上最美丽的新娘，做我的天使和我的大宝贝，每天幸福的在我怀里睡。嫁给我你会幸福的，我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新郎，做你的厨师和你的提款机，我会加倍呵护你。嫁给我你会幸福的，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，做我的天使和我的大宝贝，每天幸福的在我怀里睡。 醒醒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节奏，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好的，各位亲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盘点在京城那些适合举行浪漫婚礼的地方。下面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郡王府半岛明珠酒家。郡王府半岛明珠酒家呢，整个餐厅内部建筑都是按照郡王府一比一来修建而起的，各种的雍容华贵，尤其是适合做那种涉外的商务婚宴宴请。这里呢出品粤菜和宫廷菜，港式精品和粤菜是主要特色，而这里的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格格上菜，这里的服务员都是格格的装扮来体现那种清宫式的雍容与富丽堂皇。那这里的推荐菜品呢，包括牛排、清蒸鱼，还有软炸虾球以及佛跳墙。那么如果想玩点小资情调的话呢，建议大家去往老镇玫瑰法式餐厅，老调的法式古典浪漫范儿的一个小餐厅，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，每天都是明亮而舒服着的，到了夜晚呢，这里则有灯光的摇曳，是表达爱意的绝佳场所。我觉得来这里举行婚礼最好选择在下午，有可能的话呢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。推荐的菜品包括牛排、三文鱼以及提拉米苏，在浪漫的日子吃上一点提拉米苏这样的甜品美味，是不是会让你更加甜蜜呢？下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花马天堂云南餐厅，坐落在前门23号院的高档云南餐厅花马天堂，这里灯光幽暗而且浪漫，墙上挂满了艺术照片，环境大赞。这里的菜品呢，均是由云南、缅甸上好的天然食材与香料入菜的，几乎每一道菜都有自己单独的蘸料。这里推荐的菜品呢，包括黑松露蒸鳕鱼、云南凉拌麻椒鸡以及椰糖酸角汁。 郎三里屯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。螳螂餐厅呢，位于工体商圈，属闹中取静的一个餐厅。这里有露天的花园和入户的花园，可以看到莲花垂柳，景色宜人。餐厅一楼是不同风格的散座和酒吧咖啡厅，二楼呢则是包间和多功能厅，挑高的独立空间，巨型的水晶吊灯，以及横贯两层的落地玻璃窗，巨型的仿敦煌壁画，都给了人非常大气的感觉。推荐的菜品包括宫保虾球，还有羊脂金露。许仙楼餐厅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个大食堂，这里被许多明星所青睐，这是一家杭帮菜的餐厅。许仙楼呢，也被曾评定为是壮星最高的餐厅，是娱乐圈的一个食堂基地。餐厅内外呢，以水为主题，大面积的进行铺设，静谧而又浪漫。二楼十间包间，尤其是南侧的阳光玻璃大包房呢，环境尤为舒适。而这里的推荐菜品呢，主要是西湖醋鱼以及薄香神仙鸡。 成长来自成人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，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拆穿，没忘记那个人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，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又累又茫然。一份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些成长来自成人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，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，每一次记忆的翻滚，既美好又残忍，让旧情有余温，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 最好去过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，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又累又茫然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清淡，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晒晒孤单，偶尔晒晒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，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又累又茫然，期望有人陪伴。 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好的，各位亲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盘点北京那些浪漫餐厅。君泽会是我下面要推荐的一家店，它是一家公园边上的会所餐厅，鲜花绿地，环境当属一流。内部社区呢又分为了就餐区和茶艺区两大部分，有足够的私密空间。这里的龙虾泡手拉面、吊烧小刀鸭以及金玉满堂鹅肝粒儿都是值得大家品尝的菜肴。下面呢要推荐的是北美精华酒庄餐厅，那餐厅呢是独立的白色小楼，大片的草坪配上明亮的玻璃窗，再加上温馨的壁炉，走高端的欧范，大气而不失优雅浪漫。平日里的餐厅是十分安静的，到了周末呢，这里办婚宴办 party， 拥有上千的藏酒，而且呢还可以为客人带存已开封的葡萄酒。这里推荐的菜品呢包括安格斯牛柳、法式烤羊肉以及煎烤大虾。下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餐厅啊，听着这名字就觉得很幸福了，它的名字叫做云海肴庭云幸福馆。这是一家主打云南菜的餐厅，庭云幸福馆是云海肴的功能店，承办婚礼或者是宴席，情侣约会、朋友聚餐也是很好的一处选择。餐厅呢为了适应婚宴的需求，设施一应俱全，设有独立的特色教堂式的大厅、新娘房、开放的露台以及梳妆台、爱情照片长廊以及道具等等。这里推荐的菜品包括菠萝饭、香茅草烤罗非鱼以及招牌火龙果大虾沙拉、薄荷牛肉卷等等。那么想举行草坪婚礼的朋友呢，我还有一处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建一公馆。 建一公馆呢，可是北京市内罕见的拥有大草坪的餐厅了。这里是一处简奢派的设计风格，包房可观公园景色，推开门即可步入草坪，尤其是带孩子吃饭尤为适合。推荐的菜品包括烤鸭、鹅肝，还有南普陀一品素。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店，位于公园内，叫做乙十六，它的地点呢就位于红领巾公园内。这是一家主打宫廷菜的餐厅，餐厅可举办草坪婚礼，餐厅以宫廷上品为膳食，以雕廊画萌为建筑，以阆苑瑶池为景致的皇家别院，以雕花玻璃做外观，环境颇为奢华，厚厚的地毯与巨型的水晶灯交相呼应，同时又注重时尚感，环境极佳。推荐的菜品包括香酥果肉以及蒜蓉生蚝。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呢，是大董烤鸭店的工体富春山居店。这是一家主营大董中国意境菜的餐厅，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北京烤鸭店，特色呢就是酥而不腻的烤鸭了。餐厅按照富春山居图来进行装修，元代的风格，店里店外分布着多匹1:1比例的骏马，彰显华贵，一派山河贵气。这里的主打菜品除了烤鸭之外呢，还有宫保虾球以及芥末鸭掌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，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。